香港大靈異，主持陳雲、夏夕。 香港大靈異下集 系啦，翻翻嚟呢个 系啊，继续讲呢个禁忌，如果希望听完之后就百无禁忌啦，大吉大利。 系，不过其实有啲禁忌咧，而家我觉得都要遵守咯，因为你发觉头先我哋讲分析咗少少禁忌，咁其实都好多都系有少少根据。 系啊，即系佢喺无意之中，其实有啲民间医学啊，或者生活习惯嗰啲根据喺度嘅。 我覺得是譬如啲老人家講開俾你知嗰時咧，費事解釋咁多啦。咁除咗可能係佢哋嗰個傳俾佢哋嗰個人冇解釋之外咧，都係可能以前啲人有一種權威，唔使同你講咁多， 唔使同你講，同埋講咗容易駁啊嘛。即係話點解跟住，譬如話洗頭啊，唔好朝早唔好洗頭嘅原因咧，就係驚你個頭慢慢揮發。啲熱力嘅時候就係會容易中風邪，咁你啲細路仔同佢搏啦，即刻用風筒吹咪得啦，咁啊即係散架啦，即係所有禁忌都破曬。 咁啊係以前，如果我想激嬲我媽，我都會特登搓心洗頭，即係可能大家唔講嘢幾日，跟住佢就見到你搓洗頭就會鬧你兩句，跟住又講翻嘢，係咪好古惑呢？係咯，咁不過其實話説除咗呢個。做女唔係即係做即係洗頭即係做平時嗰啲生活嘅禁忌之外咧，以前我做記者嗰時咧個職業上都有少少禁忌。 嚇！即係唔可以問人啲唔開心嘅嘢啊，即係觸犯到對方嗰啲痛腳啊。 唔係，但係咧而家如果呢個係禁忌嘅話，咁我諗其實要會少咗八成嘅新聞。 係啊係啊，多數新聞都係揭一啲 揭瘡疤 唔想講嘅嘢啊嘛。咁即係一來博主持公義啦，二來就係興趣啦。 因為如果你係一味講啲好嘅嘢，其實啲人冇乜興趣。因為個心態係我，譬如個明星好風光，咁我梗係。想知道佢哦咁靚，原來整容。 係啊，平衡下，即係平衡下自己心理咁樣。即係佢咁靚，其實去咗整容啫。如果我有十幾萬，我去大陸啊咩韓國兜個圈都係咁啦。 咁其實會開心啲，我覺得係一種獲利回吐咯。即係你可能你拍戲賺好多錢，咁人哋都想睇翻你啲唔好嘅新聞嚟補收個心理補償。 呢個實際係啲喜劇心理啊，即係講衰啲，見到啲貴人撲街。自己就平衡嗰啲，但實際上都係崇拜啲貴人嘅。 係啊，係咯。咁譬如因為佢做記者，尤其係港聞記者，咁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遇到啲突發事件，即係譬如話死人冧樓或者啲冇咁吉利嘅嘢啦。咁所以其實以前嗰啲前輩都會話啊，你可以帶定一個吉嘅利是封喺身邊。咁 預自己。 唔係，咁可能你去到現鋪，即係譬如假設係 touch wood 有啲兇案現場嘅時候，你帶住個利是封可以擋到少少嘢。 哦，即係當係符咒啊，或者係護身符咁。 係護身符，但係你個護身符可能你帶翻公司，但係你就唔可以帶翻屋企咯。即係可能係，我諗其實係驚你下次唔記得帶。 或者係總之將啲衰嘢留喺公司啦。即係都仲，即係以前啲前輩都幾好。即係屋企就唔好防啦。 同埋長期著衫嘅都要係即係最好黑白灰啦。即係如果你萬一你嗰日著一件紅色衫，咁但係你可能咁啱被派到去嗰個地方，咁都唔係咁尊重咯。 係咁。 係啊係。 唔怪我成日見親啲記者都係啲紅色，今日我哋都係。 係咯。係咯，你今日又係咪傳媒嘅工作啦？都算係， 都算係，網台都係傳媒工作。 係啦，咁又咁啱講禁忌，咁啱啫。平時我哋著啲喜慶啲嘅衫，因為拜個神，所以其實百無禁忌。係咯，咁除此之外，去到個現場，咁其實啲記者都唔可以亂講嘢啦。即係去到兇案現場，可能你見到個萬一係一個好後生嘅人，咁可能係。英年早逝啦，咁你唔可以話啊好慘啊，哇、啊、死啦，廿幾歲啊死咗，即係都唔可以講呢啲嘢，係咯，咁就因為驚佢驚嗰個人聽到唔開心，即係其實可能 本來就慘噶啦，你仲講啊聽， 係咯，咁同埋見到啲譬如有時有啲死者可能比較有錢啲啦，你可能見到啲佢身上面嗰啲遺物，即係譬如有錢，即係啲。財物咧都唔可以立亂攞咯。 哦，咁呢個正常嘅。 係咯。 店咧？ 店我諗都唔係咁好啦，因為有指模咁。 咁你擾亂，即係當然記者後來到，唔係大家影住曬就唔會當我哋抄，但係擾亂啲字幕， 係咯係咯， 同擾亂個物證嗰、那個那個位置， 係都係，因為而家其實套取字幕嗰啲科技都先進啲，咁見到你睇最面頭嗰層，會覺得啲怪怪地，係咯，咁所以其實做傳媒工作者都多禁忌，係咯，即係每個行業我諗其實都有一種禁忌。 都有嘅，每個行業都係一個範圍咁樣，即係好似紀律啊範圍咁，始終都希望入邊有一啲嘢遵守住，同外邊唔同咁。通常啲禁忌都係咁嚟嘅，即係維持住一種秩序咁樣。咁觸犯禁忌就係破壞秩序。 係咯，你可以破壞秩序咁，仲有一種好重要嘅就係你去到現場都唔可以嗌其他人個名字，即係如果你係兇案現場，係 即係咁咪冇得打招呼。 即係譬如你見到你個陳大文，你譬如你見到你個行家陳大文，你咪喂陳大文，即係你唔可以咁樣講，可能你要叫叫啲咩啊，譬如話小明咁樣，即係叫另外一個名，係咯，即係費事啲人。費事有啲鬼魂知道， 啲鬼魂知道名就佢又揾唔到人報仇啊！可能呢個啦，咁慘。 咁其實我哋呢樣嘢咁樣似曾相識咧，其實喺唔喺我現場都發生過呢件事。 發生過啦，譬如話我哋Facebook 好多名都係假噶啦。咁另外就係如果你散播謠言，咁梗係用個假嘅 account 啦，又或者係譬如舊年喺旺角佔領陣地咁。 有冇人大嗌你啊？親溫 係嘛，都係嗌國師啫。咁現場嗰啲唔係冇人喺前線就冇嘢，咁但係喺前線做嘢或者係築防衞網啊，或者係睇水啊，咁嗰啲都係要用暗號或者花名咯。 係。 咁費事，因為入邊一定有警察嗰啲卧底喺度。 哦， 係。費事俾佢知道真實係咩？雖然佢哋都知道，但係你聯繫唔到個人，咩錄咗音都唔知係咩人，咩阿強做啲乜，咁實際佢唔係幾強，你咪唔可以揾嚟做呈堂證供。 嗯哼，係啊，咁係好，因為如果你知道個名字有少少蛛絲馬跡，其實都好容易揾翻個人係邊個。係咯，咁譬如我就算我哋有時喺公司講同事嘅是非嗰時，都有個同事嘅花名，即係唔會 最容易就係叫阿邊個啦，或者某人阿某人，跟住嗰日聽，即使行過聽到，或者廁所出嚟聽到，或者邊個咧？唔係邊個咧？ 所以其實即最好一個人有幾個名咯，咁就會難啲。 以前都有很多別名嘅，即係即使正式嘅都有一個本名啦、別名啦、外號啦、花名啦，同自己久唔久時運不濟又改過另外一個名啦。 係咯，即 係天涯落魄生啊！即係如果真係衰嘅真。 譬如可能你選舉嗰時又會改一個廣為人知嘅名，係咯咁。 將原本已經俾人傳到好行嘅花名，或者自己好想人講嘅花名，但係就正正經經用呢、這個，唔係正正經經，即係真係趁住個勢就改咗名佢。 係，其實幾好嘅呢個。係咯，因為而家都其實改名都好方便。 好方便咧，做張改名契，即係一係加別名，一係換咗個名。 係啊，幾好。咁除咗之外，頭先話佔領嗰時見到啲人，咁有兩種人，一種係捉人嗰個啦，警察啦。咁其實都有 黑白道啦嚇。咁我當然唔係黑道啦，正義人。 唔係，我哋係白道。嗱，黑道係邊個就唔講。 即係嗰啲啦，即係違反正義嘅。 係咯，咁其實佢哋以前都有拜一個關帝嘅習慣，即係因為關公正氣啦，咁同埋喺歷史上都係。義氣呢一方面有好高嘅聲望， 關照呢個兄弟情啦，即係佢係幫劉備報仇，不惜係違反軍紀或者違反戰術咁啊，幫個大哥報仇。咁呢個同袍之情啦，咁所以做警察嘅，一來就求關公庇佑，即係指點迷津；二來就係求佢保護自己，唔好因為以前啲賊啊、幫會嗰啲好狼噶嘛，即係真係會斬人或者用開槍打人嘅。咁 咁梗係要保護自己。第三就係啲同袍之間嘅感情啦，即係即係都好似兄弟咁互相關照，即係唔好臨危，你又唔幫我掩護，或者扎扎低掩護就走咗去，咁整到自己喺度頂子彈咁啊慘。 係咯，咁以前嗰啲警察其實嗰個團體精神。teamwork 都好強， 因為以前犯罪嘅人都係有 teamwork 咁樣，以前犯罪佢都有個幫會，咁你警察梗係要勁過幫會。依家就冇曬啦，依家咧啲賊都費事打劫啦，即係中援啊，唔知幾好黑咁啊，費事啦，瞓喺度都有中援，咁又唔走去打劫。 咁啊係，以前黑白兩道都拜關帝，但係而家好似得翻翻，又好似係咪黑道會拜關帝？因為而家。那些新的警察可能不是新的警察，即是新一代的警察可能已經不信 了，還有警署也費事找你煩自己啦，即係成日有個神明看住自己都不安啦。即係如果自己做壞事或者做啲妨礙正義嘅事，成日都對住個神咁啊，每日入去都裝住香，都監察點樣監察住自己，唔舒服噶嘛。即係如果做壞事嘅 所以其實有可能會好少少咯，因為你有嘅話，可能你會心理上覺得關公睇緊我。 係啊，即係有係會好啲。 係咯。 當然冇其他信仰都得。 即係咯。聽講話嗰啲會傳到去英國、加拿大嗰啲都會有嘅，即係有啲香港嗰啲警察去咗嗰度做嘢時候。係咯。咁反而係呢度冇，我覺得有少少可惜嚇。即係如果保留呢個傳統嘅話，可能就啲警察就會唔會做咁多。 所以的每個行業都有個守護神，似一個傳統社會的。 還有他們那頂帽子，之前不是有新聞說他們會轉了那個 icon， 就是有一個英皇的徽，現在轉了一個抽氣扇，不知所謂即係嗰個特區區旗個區徽，咁甚至喺旺角拆關帝廟嗰陣，嗰個主持嗰個督察，就應該係個女督察啦，佢都係特登換嗰頂以前殖民地時代嘅皇徽嚟拆嘅，就諗住由皇帝嚟拆廟，怕得咯啩咁，或者即使領嘢都係英女王頂住啫咁。咁佢後來接受訪問嘅都仲係戴住頂帽嘅，直至成個任務完成咗。咁佢嘅解釋就話戴錯帽咁咪有得解咯， 系咯，但可能有啲嘢，因為你以前睇香港嗰啲電影嗰時，你會見到啲警察拉人嗰時咧，會 hold 住頂帽咁樣， 即係 唔好走， 即係揼住頂帽，係驚 保住個髮型，但係都會 跌咗就應該做唔到賊，或者係個賊唔尊重自己咯。咁另外一樣就係關於皇徽嘅，就係我哋香港。到依家為止，嗰個舊紙個硬幣同埋紙幣，即係有英女王嗰啲都仲留住嘅。我成日懷疑呢個係一個信仰嚟，即係仲係有皇旗保護住香港嗰啲金融啊財產嘅，因為好少係改朝換代都仲用翻舊紙幣嘅。即係等於嗰個女督察咁，佢點解自己留翻頂帽咧？咁佢戴住個頂帽，即係表示嗰頂帽仲有效咯，都有啲神。即係香港嗰啲藏喺地下或者係隱藏住啲神奇嘅嘢。 哦，咦，聽講但係好似話會換咯啲紙幣，即係嗰啲銀幣，好似聽之前睇到話可能會慢慢咁樣換。 但係有啲人收起咗啦， 我會收起。 越嚟越少流傳喺民間咯，因為會貴啊嘛。咁唯一可惜嘅就係譬如我哋啲郵筒嗰啲嗰個。佐治五世同埋伊麗莎白二世嗰個徽啊，就慢慢俾本來就已經遊到浸綠色漆噶啦，咁依家仲話要整嗰只雀仔冚住咁。咁如果大鵬金翅鳥都得嘅，但係佢又唔係大鵬金翅鳥啊，係好似信號雀咁。即係依家我哋嗰個香港郵政嗰個徽號。 咁紅色嗰個梗係靚啲。 係紅色靚啲，紅色係皇家嘅顏色嚟嘛。 同埋其實你喺路上面見到都易啲咯，因為其實我嚟香港好多路上面都有綠色嗰啲樹。 係啊。 咁你可能見到個綠色，有時經過咧我都見唔到。 都見唔到油桶 嘅。係啊，因為綠，如果你紅色嘅話，你好遠你都會見到。所以其實個顏色上面我都覺得方便啲，因為我有次想寄信，跟住我就話：，附近有冇油桶？跟住話。你轉個彎咪見到咯，但係我綠色嘅即係可能會隱藏 咗。因為綠色係常見嘅保護色嚟噶嘛，我哋啲軍隊嗰啲顏色都係綠色或者係啡黃色噶啦。咁你變咗你郵政都用綠色嘅，真係想人睇唔到啫，即係想 想人唔寄信， 想衰運或者想少，想人哋越嚟越少寄信，但係賭自己米 嘅。係喎，因為其實話我哋已經算係收得平噶嘛，嗰啲郵費。咁如果 再見不到個郵筒的話，那對於他的營業額沒幫助。 沒幫助，不過呢就我們的郵政都是公營的，雖然是有一個營運基金而已，估計郵差不是什麼少的信，對他們有利的。 又對。那我們說禁忌其實很難不講喪禮啦，是啊，因為剛才你說話性愛和死亡都是一個禁忌的，就是最多禁忌 的地方。譬如喪禮的話，其實我就由小到大我家人都不讓我去的，所以我就其實從來沒去過，即是全部都是其實雖然去人不好，但即有的時候他都會說你這麼小時候不要去了， 落了葬一年之後才拜，通常都是人都是對小孩子這樣 說。嗯，還有如果是一個譬如很熟的婆婆，但是你跟她沒有親戚關係，其實都不讓你去，因為覺得是一定要是親屬，因為他那個人會怎樣都會保護親屬，那萬一你是不是的話，還有你是小孩的話，其實都不敢應該去，就算你跟他很熟， 即是犯了一些殺，即是殺氣，即是兇神惡殺的殺氣，因為人死了，他除非那個修為很好，那個心很安定，否則他都是有些怨恨、後悔，他可能會傷害一些無辜的人。 可能是即係見到咁多個親戚，見到一個唔係就 唔係咁，喂點解嚟㗎？咁樣就露樣俾佢就嚇親啦。 係咯，所以其實係冇去過。咁不過聽講話，其實當中好多禁忌，譬如話，就算生肖相克都唔可以去，係咪真嘅？ 係啊。聽你看啲電影都係啦，以前嗰啲咩下葬樂觀嘅真係，即係屬乜屬乜屬乜嘅定咩面咁嗰啲咁嘢啦。 係咯，咁。做啲咩禁忌咧？當中有即係除咗親，唔係親屬唔可以去啦 ，B B 應該唔可以去啦，即係冇理由帶個小朋友去喪禮。 另外就係嗰啲吉儀嗰啲咯，即係啲還，即係個還個禮，即係捐咗白金還個禮，通常都係一蚊啦。咁或者同埋個白金都係單數咯，即係意思係損傷，一雙數就係全數啦，單數就係損傷。 嗯哼，咁個吉儀可唔可以帶翻屋企？ 通常都唔好啦，就係、是就地喺買咗嘢去食咗佢，或者揾嚟買咗六合湊埋一齊買張六合彩嘅，咁或者係跟住嗰啲糖啊食咗佢咧，個包就抌啦，即係抌落垃圾桶。 嗯哼，同埋佢咪會有啲燈嘅，其實嗰啲燈係用嚟做咩？即係喺嗰度，係啊，有時經過會見到一啲燈。 哦，即係掛喺燈籠嗰啲。 係咯，即係有啲光咁樣，我唔敢正面。 揾嚟招魂嘅。即係擺喺個棺木前面嗰盞油燈啦，或者都係用油燈噶啦，好少用電燈嘅，唔吉利。咁另外係嗰個喪家門口有盞燈籠，或者係殯儀館門口有盞燈籠，都係揾嚟招魂，即係招住佢翻歸，或者唔好食埋去，咁留喺附近，咁就等啲僧人啊、道士超度，咁啊就走人輪迴啦，或者極樂世界咁。 同埋有時見到有時電視拍嗰啲劇集，即係有人死喺喪禮嘅，通常會大喊嘅，即係哇唔好死啊咁之類嗰啲。但係反而咧經過嗰啲地方，好少聽到有人聲，即係唔會好大，即係唔會好誇張咁樣叫嗰個人個名或者喊。 你指嗰啲大酒店入邊？ 係啊，但係真係，即係通常都係比較安靜， 有隔音設備。而係佢係入咗嗰笪地方，跟住四周圍嗰個氣氛啦，令佢安靜啦，即係比較幽暗啲嘅燈啦，四周圍好多神台啦，同埋見到好多僧道啊。如果基督教就有神父、牧師，咁令到人個心安靜落嚟，即係同埋知道死咗之後個去處喺邊，咁就喺嗰一刻係咪安靜啲嘅？即係個喪禮其實等人哋將嗰個損傷同埋嗰啲嘢係安撫落嚟，同埋好似係安排 program 咗個去處，咁慢慢跟就唔會話流離失所啦咁。 即係你都可以見到嗰啲電視幾咁唔捨神，即係同現實係相反。 啊，電視梗係啦，喊完一喊完就之後就增產嘅啦嘛，甚至喺個靈堂邊大打出手，不過係極少見嘅。通常殯儀館嗰啲先生咧都會搞掂曬嘅。 所以係電影會好少見咯，但係得香港嘅劇集比較多見呢個情況。 乜都爭一爭，都唔係嘅。其實香港劇集好多係做俾窮人睇嘅，咁所以就係做啲特別係九七之後就係特別多爭產劇，就等你啲窮人就知道啦，你冇產爭啦，你啊羨慕下啲有錢佬啦。 我原來有個心靈嘅作用，係咯。咁我哋今集都講咗好多禁忌啦，就講咗。 第一集講嗰啲細節啦，係咯，跟住又講下啲行業啦，同埋喪禮啦，係咯，咁。仲有冇補充啊，老師？ 冇啦，其實禁忌嘅就係、是、觸犯咗都冇乜所謂，觸犯咗就講佢叫達達無禁忌就得噶啦。 嗯，咁即係其實我初十五都可以洗頭。 可以洗頭嘅，咁盡量揀啲即係天氣乾燥嘅時候啦，同埋如果天氣潮濕啊或者凍嘅就一係吹乾佢，或者揾毛巾盡量抹乾，即係唔好搞到濕，一濕就真係會容易感冒。 嗯，係咯，我覺得最緊要做多啲好事啦。嗯，係咯，咁就百無禁忌。 係啦，係。 嗯， 好啦，咁今集做到呢度，咁啊，百無禁忌啊，事無畏。